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我的心情非常振奋。嗯，多年之后又在锵锵见到咱们聂奇胜了。嗯，而且这次真是大历，我觉得是历史性事件。嗯，哎，这个我急不可待的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1月4号。嗯，您跟这个 master 这大师、啊， 对对对， 您跟他下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对方是个人，你是当他是个人，还是觉得是个机器，是个游戏？ 嗯，肯定不是个人，因为我对面没有人啊。那个我在那个听这个别人跟我介绍的，因为在这之前，他好像已经连赢了53盘了。 现在是60胜。 对，当时跟我下的时候，他已经连赢了53盘，这对于我来说，觉得就是个神，不是人，也 那你下的时候，您下了这么多局了哈，您下的时候，您觉得他像人下得起吗？ 嗯，开始还都是像人下得起， 像人， 对， 后来就不是人了。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他这盘棋跟我下的这盘棋，他在布局上呢，他是落后的。就是他和我们很多的现当今的当红小生们下，他一开始优势都很大，非常大。 啊， 但跟我这盘棋，他是落后的。那个下的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上不太好。如果从这个对他这个赢他的话，我可能是离距离赢他最近的人，应该是。这我中盘出了个大混招，死了一块，本来那块是活棋，如果不死的话，我还是牢牢的占据优势。 您的意思是只要您没失误 他就输了，就是他就也，但是我想后半场我可能还会失误。就是说那个就是假如我没有那个出现当时直接的一步，特别直接的就是在一个角上大概20几目的角，那个我白死了一个角，本来一虎就活了，结果粘了一个被他点在我虎子那儿，还是很隐蔽的一手，就是不是说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因为其他走法我都活了，就这一招我死了。他结果是我下下来之后大概1-2秒钟就下在那把我点死了，我立刻就想认输。因为我直接死了一块，立刻就想认输。如果那时候认输呢，太早了，有点那个。 做我中华威风。 我就想我再坚持一下，给人类长点面子，就坚持了一阵子。但是坚持一阵呢，他还一直处于他稍优的状态。最后我最终的时候跟他猛拼了一下，结果劫打不过他，就差距就拉大了。最后我输给他7-5。 哦， 那我这盘下盘，我心里是内心是不服的。 如果再下一盘呢？ 再下一盘，我不知道能不能开局还能下成上一盘的样子。如果还下能上一盘呀，我应该可以赢他。 哎呦呵，哎，所以我也听到一些评论说这个聂奇胜输的不丢人，但是 谁输都不丢人。你跟机器未来一定是输，不管是什么，包括体力，这个都没有什么。 但是您这个下的时候哈，比如说平常要是人跟人对局，我们经常能听到评论，比如说这个人是这个力战型的，或者他的风格是凶猛的啊，或者这个人是注重棋形之美的，感觉是有个人的风格在里面。那假如他是个人，是个棋手的话，你觉得他是属于叫老狐狸呢，还是属于比较他的性格，您能揣测出来吗？ 很难揣测，因为这个是一个，我这么看啊，他是一个，就我们原来讲李昌镐很厉害，就过去韩国有个棋手叫李昌镐，那个我们的习主席还是他的粉丝。 哦，习主席不也是您的粉丝吗？ 对对，是他。为什么李昌镐厉害？就他当时有一个绰号叫石佛。 对， 没感觉。 就他坐在那时候，人家记者给他拍了这个连续大概拍了100多张那个 照片 的镜头，啪啪啪啪， 没变化， 这个人没变化， 就跟一张似的。 对，就跟一张似的。你看这个显得很可怕，就是他这个没什么表情，就永远是那个一个状态在那儿。那这个叫 master， 他这个也是属于没有表情的，他无论下的好下的坏，在棋上他显不出来。我们人类呢是 下得好的时候很激动，热血沸腾的；下得不好的时候，情绪受到影响有波动。而这个 master 的这个机器是永远都是如同石佛一样，一动不动的、不变化的，老是那么节奏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应该这60盘棋都是世界上顶尖棋手， 对呀、啊， 全部都输给他。这个胜率来说是没法想象了， 还 是100%，就是说哪怕他输一盘，我认为也是绝大的奇迹。结果他一盘都不输， 嗯， 就他为什么厉害？就是他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永远都是不受情绪影响的，永远是一个节奏的，他就是要赢你，他这个节奏就是一定要赢你。 他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跟人类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就机器有一个感觉是人类没有的，就是你看。这个聂老师一直在说输赢问题吧，机器没有输赢，机器是下棋，只有对错，没有输赢。人类有输赢就有荣辱，这事儿就是文化了。 嗯， 你觉得你要如果说啊，你像这个聂老师啊，聂老师这是我到这岁数看见聂老师的心情能平复很多。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凡是下围棋的人一听说聂卫平这仨字儿，根本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儿，就是当着一个这个精神上的一种象征。 那是我心目中他就是 master， 他就是 master。 结果呢，结果你是因为有输赢必定引来荣辱，比如你前面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像聂老师这地位，他肯定要考虑这个我这个场子的控制是吧、嗯、我即便输也不能太惨，你会考虑很多因素。但机器没有，这个计算机它根本是，它从最初都没有想过输赢这事儿，想对错这事儿、 哎。那聂老师，您这个下的时候，咱都不知道这个内幕。当时这个外界，因为我们就一直盯着这个，说出来网上出来一个神秘的一个什么围棋对弈网站上的平台，不知道那是人还是鬼啊，就是一连杀败这个全世界顶尖高手。哎，那您下的时候，您知道他是阿尔法狗吗？ 我知道他肯定是。 是有人帮您联系的？还是 不，因为。其他的人只要是人不可能有这种成绩，他连赢，那跟我下水晶连赢了53盘是绝对没这可能的。我们像我在中日围棋擂台赛里是连胜了11盘， 对啊， 这个当时已经是不可复制的成绩 奇迹了，就是 现在也没有人能 没有没有没有，对， 就是连胜11盘已经是不可复制的了。他连胜了53盘跟我下，他最后是连胜了60盘。他为什么只连胜60盘？因为他收工了，他就 不玩了。 如果他继续玩下100盘，我认为他就赢100。 天哪！您刚才说还是这您儿子帮您联系的这 事儿？对，他我刚才这个不是是应该是我大约10点半到11点之间在家里接到我儿子电话说起这事儿、我这个在这之前只是听说，没看见他下的棋。也不知道那时候，他就说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下一盘，说他可是已经连赢了多少盘，所有的谁谁谁柯洁啊、朴廷桓啊等等啊，全都输给他。那意思说你可以去试试看看他怎么，就是我知道我下之前我知道我肯定要输给他，因为我平时比赛就很少，再加上我现在在比赛下棋的话，经常出那种。昏招，大昏招， 这跟体力什么有关系？ 对，我那个脑子经常是有缺氧，就断电的。 那时候擂台赛的时候，咱都记得聂老师是带着 氧 吸氧的。 要吸氧。现在我是不可能吸氧，现在如果再吸氧，我现在身体年纪大了，身体不差了，如果急救是吸氧，那不就不行了吗？ 您要是对着阿尔法狗在这吸氧，这就笑话了。 所以我就知道我肯定要输，但是呢，我还是想看看。他究竟的实力，我知道他好，因为我自己个人跟他们没下过嘛，我想下一下看他到底怎么样，就没想到是我这个开始布局是占据了相当的领先， 心中暗喜， 我想到不过如此啊，有点大意，略微有点 大意失荆州， 突然出了毛病，死了一块，就是也就是说呢，他呢一盘棋他可以说他一点失误都不出。 那如果我们假设可以毁棋，比如啊，下棋是不能毁的啊。 对。 比如说我这个昏招，我能不能跟他商量声，他反正是玩，我回过来，我不下这个招，能不能？ 那这个 不知道后来。 这个就完全不对等。这围棋啊，比如说你要能毁棋的话， 嗯， 这个 他不能回，我能回的话，这个太不对等了。这个 要是这样，您能赢吗？ 那这把棋很有希望赢啊，就是我这那招棋死棋，我就是不走也行啊，我等于一招本来是活棋走死了，人家把我吃死了。 对，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您要毁棋，您不那么走，他还一大堆算法出来，又有他的另一套战略。 不你 他下棋千万盘棋了。 我那块棋活了，他局势是肯定不利的，怎么他都不利。 再者说，就是说您有没有看，你比如说您就说这当红小生们啊，我也看到他们这个赛后的这个，他们就有的说，他说这个感觉啊，有点像是职业的对着业余的顶尖高段棋手和职业的高段棋手下那个感觉，就是说有点看不懂他的棋。 嗯， 那您比如说您的所有的揣测，比如说我前半盘占优势等等，你说你我不太懂围棋啊，你焉知不是他更大的是超过你的计算能力的一个战略的一部分呢？ 嗯，像这个布局呢是属于我的比较强项，我是能看得出来他好坏的，但局部作战呢，它计算的，因为它那个计算的量啊，电脑的量是非常大。这阿尔法狗呢，据我所知，就是我听到他们那个谷歌团队的人，阿尔法团队的人跟我说，他一台机器在比赛，主机在比赛，他有一千多台电脑同时给他辅助计算。 对对对， 那他的计算量就太大太快了，就是快太大了。我们这个人脑子在。应该说在一步棋啊，就是下完之后，就是同时可以迅速的反映出，我估计有几十上百的那种变化，就是这种变化不是说一招的变化，是这一招有几百种变招可以能迅速反映出来， 对， 人可以达到这样。但是他那有1000多台电脑给他同时的那个什么， 你算不过他， 那是肯定没计算是没法跟他比。所以你跟他下，你再加上有受情绪的影响，再加上有出问题出毛病的时候，那根本就跟他一点机会没有。所以我跟那个就是有人问我说，职业棋手和这个 master 就是也就是阿尔法狗 对 下棋有没有机会赢他？人最高的我们比如说是韩国现在最好的 李世石，不是赢了一盘吗？ 那是他死机了。 是吗？ 断电了， 断电了。 如果不死机， 我才知道， 那不死机是肯定赢不了的。就是说，如果他那个像我们最好这些人碰上他，只能捧个零蛋。你想想，我们不已经事实证明60盘了？ 对对，这数据 60盘 非常硬了。 这个， 天哪！ 你要跟他5局3胜的，你不是最后肯定人家是5，你是0啊？在下。我们作为职业棋手有一个棋手的尊严，那是要跟他下的，要拼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了，肯定是零。 够悲壮的这个。 对，他这个 咱先接下广告嘛，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马爷有什么高论？ 这个通过这个聂老师下这盘棋吧，我们基本上能理解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机器的思维已经开始模拟人的思维，就我们没什么新鲜的。我们过去认为人类的思维中呢有很多模糊的地带是你不可能战胜我的，因为这块我们自个儿也看不清。 对， 那现在我们自己看不清不代表是真的看不清，是我们自己确实有问题。如果强大的计算能力超越了人的这个功能，尤其刚才聂老师说1000多台机器在后头，咱先不说别的，您回后台看一眼，你自个儿就先衰了，从心里你就赢不了。那这种模糊的，我就想可能对未来对，比如对艺术品，对这个文学作品的判断都可能做出判断。我原来认为计算机无论如何对文学不能做出判断，就是一首唐诗好坏它做不出判断。但是如果是高强度的计算，把各个角度的事情都考虑进去，它有可能就告诉你这个就比那个好。 这个就是我就说最近老讲到一个词儿叫做除魅，我不知道您这个把围棋当成一生信仰的人啊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就很多种现象，你比如说武术或者中医啊，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它有很多神秘的光环，比如说越是我们这个不懂围棋的越爱像看武侠小说一样看聂老师当年的这个战绩，我们认为这个围棋里边有人的审美，甚至围棋里边有艺术，围棋里边有这个大将风度等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附着在上面。但是这个阿尔法狗这一出来， 好像给我们感觉有会不会有点就说，哎，说了到底这围棋就是个算呢，就是个计算呢，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嗯，阿尔法狗我是觉得它强项是计算，但是它对围棋的理解，它已经给我们职业棋所树了很多的榜样。就在我们原来的对围棋理解的概念中，很多东西我们认为这样是不能下的，不行的。但是阿尔法狗它就可以敢下，而且它下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但是我看您的这个徒弟这个柯洁，他就说，这柯洁小伙子开始挺牛的哈，要跟阿尔法狗一战。但是这次战完之后，他自个儿就说，他说跟他学习，他就是说啊。我们人类原来大概意思就是我们人类原来相信的这些围棋定式，他说全都错了，他就说他是给了我们一个好像新的启发， 对，他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示，但是究竟他的是对还是我们人类以前的东西是对，那还要进一步的看那个继续发展下去，就是我还不是很认同那个他的有些下法，但是呢他是有强大计算力做后盾的，就是他后半盘太厉害，他的后半盘 越到后头越 后头越厉害， 就跟你跟一机器人拳击一开始就是假设我们的力量是对等的，但他不消耗， 对对对， 你不停的在消耗，你肯定打不过他，到最后 到最后是肯定要输给他， 对， 这个我们这个跟就是职业高手和这个阿尔法狗的比赛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输给他，但是他最开始的下法虽然很新颖，但是不是正确的我们还要 但是就是说这两年这事儿出来了，您觉得这会让以后人跟人之间的围棋比赛黯然失色吗？ 没有，有很多人说这个围棋就自此就是被这样之后就是没什么意思了，就是就此就寿终正寝了，我认为这个围棋的魅力依然存在，围棋对世界影响仍然很大，本来这个世界上懂围棋的人，关注围棋的人，我估计就1%或者几%吧，最多。 嗯嗯嗯。 但现在是大大超过这数字。 对，反而很多人关心。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阿尔法法国的出现，这个是围棋大大的向这个爱好者们普及了一下。 但是它能提高人的水平。 能提高人的水平， 但是再怎么提高，你也人也永远到不了他的水平， 永远赢不了他，因为他老在深度学习这种态度。这个我以前不懂什么叫深度学习，就是最开始去年李世石和这阿尔法狗比赛之前，人家让我预测，我当时的预测，我认为阿尔法狗一盘也赢不着。 哎，我记得就是您说的吗？ 我说一盘，我认为一盘赢不着，因为什么？当时我这么想啊，这个。围棋呢，就是每一步子下来，就是有成千上百个、上万个甚至于的变化，它能计算到，计算机能计算到，人也能计算到。它人，我当时认为比计算机厉害的就是人能判断这个结果，这些变化哪个会更好，哪个不好。这是我的当时的看法，我认为，所以他们都是在作秀、炒作，这根本不可能赢。但是我通过头一盘我一看，那个阿尔法狗下来明显在这个李世石之上，我就知道我可能弄错了。然后他那个比赛下来之后，最后是4-1，但完全从内容上看是应该5-0， 就有一回死机了。 有一回死机，死机那盘是他优势最大的一盘。 哦， 这也不知道， 这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咱可以看看这个李世石当时的情况，还有几个发明啊。 大家看到李世石的一些表现， 很有表现。 对，那 iPhone Go 是没有情绪的，但它一直持续很稳定。 他们已经出来的时候，正好他的被点内，终于。 I'm not touching it at all, and it's driving. Whoa, the lanes are getting a little. Oh, no, there it goes, and it stopped. That's weird that I started freaking out before the car did. 对，强大那个， 越来越强大。 但是你看，我为什么给你看这个？嗯，就是我看着一个内行写的这个文章啊，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 Master 你觉得这么牛、嗯，可是实际上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啊、嗯，这是个非常简单的，因为他那个最核心的叫源代码嘛。嗯、你看他这个里边讲，这个深蓝就下国际象棋的那个源代码，他、嗯、说一共有多少呢？答案是一共才2000行字左右，2000行字左右的这个就是说一个程序员一天写10行，一个20人的腾讯团队10天就能写完，就因为呢它简单，深蓝的这个算法啊就叫穷举算法，嗯，就是因为国际象棋它没有围棋可能性那么多，嗯，所以它能够全部，但是 所有的都 也是一种笨的算法 啊， 然后呢到了这个围棋这个地方，它加入了这种啊叫个那个就是选择，它跟有一个预比如说本质上这个算法呀就是顺序和分叉， 嗯 啊一个棋子有几个可能性，那它现在学的聪明点就是说那几个可能性一看就没有什么利益的，他就不往下算了。 嗯， 哎，他就加入了一个这个，加入了一个这个。你看，他估计，他估计啊，阿尔法狗的算法肯定不止2000行，但他估计也就在5000到10000行之间。但是在 IT 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上，10000行的代码，哎，根本算不了一个大工程。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微软的这个 Windows NT、Windows NT 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000万行的代码。 哦， 因为他明你明白这意思吗？ 他就说这事是个简单的事。 他就说实际上他只要编这个代码，对于他计算机的这个人工智能来说呀，他、还是个很初级的东西。 对，因为这个计算机本身就是1010嘛，那个围棋本身就是黑白两子嘛，从道理上讲它是很接近于这个算法的，那就是不是一就是零，那是不是黑就是白，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社会问题呢，我觉得聂老师他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福的，就是他从年幼开始下围棋，经历了围棋的所有的最辉煌的这种阶段，到这个岁数要碰上这么一电脑，总比你不碰上强。就是说我这辈子下围棋，就我们前辈没碰过这问题，就连想都没想过。那你呢又不是现在碰，你比如我现在8岁开始下围棋，突然出这么一狗。出这一狗，我这围棋到底我学不学了，对不对？ 对， 你对着这狗，你对着这狗，这狗可以陪你练习下围棋，但是他陪你练习的时候，如果终极的结果是大家很清楚的，那你这个练着还是挺没劲的，就是就跟打游戏似的嘛，打游戏不是你得要晋级嘛，初级阶段我还有可能赢你，到了中级阶段就得搏杀，到了高级阶段我就死赢不了你。如果我们生活中对于电脑的这种智能化的东西，如果是对弈啊，这个棋是对弈的，刚才说那驾驶不是对弈，是我们享福、 对，他就我刚才就说啊，他们就讲要到这个自动驾驶啊，他的这个比这个阿尔法狗要复杂的多，因为呢它处理 的 不只是一个棋盘， 对， 自动驾驶现在啊，左拐右拐自动走，这都没问题， 加速 很简单、但是唯一最难的，它需要增加很多代码的是什么呢？例外，天上突然掉块砖头来，这个怎么办？ 那跟谁也没办法， 这个车怎么反应？ 谁也没办法。 哎，他就是解决不了这个安全问题啊！他有很多，因为真的驾驶是会有很多例外的。那这个例外啊，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就要增加非常大的 科技含量。不，他现在这个例外看于他的比例，比如说哈，我们一年啊，全国这么多车，人工开出了多少起事故？比如说出了100万起事故，然后呢死了10万人，这是数据。如果全都换成智能的驾驶的时候，这个事故由100万下到50万，死亡人由10万下到5万，那就是很好的一个进步。你不能说机器开车的时候就不可能死人了，那不太不可能了。 哎，那机器开车要死了人，谷歌就得赔钱了，就是这个。 在这儿，机器，我当然很希望我们到晚年的时候能有这种车进来，我上哪儿哈？我上凤凰台，我帮凤凰台哪儿哪儿一说，我在那儿闭着眼睡觉到门口了，然后 老师 有一手还给我捏吧，让我下车，那我多舒服啊！ 嗯， 你现在我们开不了车呢，就得找一司机，找一司机呢就得要体会司机的感受。你比如我去跟你聊天。 我就说司机在底下等着呢嘛，三小时以上我就开始心里有点替他不安了，对对对，就不舒服嘛， 是有感情的。 如果没有这事儿呢，就是我一下车，这车自个儿找地儿停去了，跟我都没关系。等我来的时候给一个指令，要在门口等我，我上车就回家，不欠人情，这好。 所以就说聂老师这什么意思呢？人有人说啊，当然这都是那个荒腔走板的，就是说这什么叫真正够复杂的人工智能，真到了某一个超过人类的程度，你可以说它牛了啊。就是说假如这个 master 跟您下的时候啊下不过了，但是他悄悄伸出一只手把您吸氧那管子给撤了给拔了、 哦、 这对人工智能要到这程度就恐怖了、 哦、那就是那就有恶行的那不行，这个人工智能我认为只能用于对人类有益对人类好的这样、 嗯、 包括我听说他们要研发这个医疗上的那个人工智能， 对， 就这一类的对人类有好处的这个人工智能我觉得是好的。如果你去什么发动战争制造武器什么的，像你刚才说偷偷弄个手来把你那个 吸氧管子拔了， 对的，像这么恶劣的事情应该是 他只要有学习的功能他先学坏，他一定不先学好。 那不，他也得按照人的设定， 人就是这么设定的，人就是先学坏后